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三，农历7月16，北京晴间多云，31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会见中外记者，介绍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情况。 习近平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统孔戴、埃及总统塞西和印度总理莫迪。 李克强在山西考察。 俞正声会见布隆迪参议长。 刘云山在河北调研时强调，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 王岐山在巡查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推动从严治党向基层拓展，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 长征火箭今年将进行海上试射，明年可接国际订单。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方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共同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携手开辟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习近平宣布会议开幕，随后他发表题为《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在领导人会晤期间邀请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沟通交流，这种对话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有利于金砖机制自身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对新的形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同舟共济，坚定信心，联手营造有利发展环境，努力实现更大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要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实现包容普惠的再平衡，要努力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要发挥联合国作用，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敦促发达国家信守承诺，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近期联合国发展系统酝酿改革，我们要推动改革聚焦发展，增加投入，真正服务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同时要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助力彼此经济发展，共同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 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相似的发展任务，深化务实合作，发挥互补优势。我们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开展南南合作，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培育联动发展链条，实现联合自强。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取得多项早期收获，中方将积极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将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下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饥荒、难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挑战。中方还将同各国加强发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合作。 习近平强调，各方都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和方向 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完全能够加强对接，相互促进。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之路，更是一条希望之路，共赢之路。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着世界发展的未来，促进国际发展合作，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应有的担当。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开辟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最后，习近平对会议进行总结，他指出，今天的会议非常成功，各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各方一致强调，新形势下加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各方一致同意高举发展旗帜，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方一致支持发挥联合国中心作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各方一致决定深化南南合作，建设更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会见中外记者，介绍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情况。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习近平指出，厦门会晤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重申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全面总结金砖合作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为加强金砖伙伴关系、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规划了新的蓝图。 我们五国领导人认为，金砖国家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该深化在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我们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全方位地深化各领域的合作。我们支持延续政治安全合作的良好势头，维护全球和平稳定。我们支持将人文交流合作经常化、机制化，让伙伴关系的理念扎根人民心中。 习近平强调，在金砖合作跨入第二个十年之际，与时俱进推进金砖机制建设，成为金砖五国领导人的共识。 除首次外长的正式会晤机制、常任联合国代表的定期磋商机制外，我们还推动建立了电子口岸示范网络、电子商务工作组、博物馆联盟、美术馆联盟、图书馆联盟等合作的平台。这些新机制必将为我们五国深化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合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明年，南非将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并将在约翰内斯堡举办领导人第十次会晤。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 我相信，通过各国各界的共同努力，金砖合作的前景一定会更加的光明，金砖国家的未来也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厦门会见来华出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几内亚总统孔代。习近平指出，中企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一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下阶段，双方要加强政治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要加强合作共赢，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矿产开发、农业等领域合作。习近平指出，中方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就是要把中国发展同助力非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我们欢迎包括几内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中国和非洲人民。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经济技术、气候变化、医疗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厦门会见埃及总统塞西。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速发展，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稳步推进，大项目逐步落地，金融合作顺利开展，人文交流亮点纷呈。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保持密切高层交往，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要对接发展战略，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共同将埃及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双方要深化反恐和执法安全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会见后，两国元首见证了经济技术、交通、执法安全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厦门会见，来华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印度总理莫迪，希望印方能够正确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首先对莫迪来华表示欢迎。习近平指出，中印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希望印方能够正确理性看待中国发展，要向世界表明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是中印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双方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也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愿同印方一道，以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增进政治互信，推进互利合作，推动中印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习近平还表示，中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很大合作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在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人文交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愿同金砖各国一道，落实好厦门会晤成果。莫迪首先祝贺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圆满成功，他表示，印方愿同中国共同努力，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保持密切沟通，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双方不应视对方为对手，而应使合作成为两国关系主流。双方应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昨天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外方代表团团长夫人共同出席“美好青春我做主”艾滋病防治宣传校园行走进厦门大学活动。当天，彭丽媛还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外方团长夫人共同出席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号到5号在山西长治、临汾两地考察，他强调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着力脱贫攻坚，推动民生改善。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4号上午一下飞机，李克强就来到陆安集团石歌节矿业公司考察煤炭行业去产能情况。这家煤矿已于2016年关停，实现了2800多人分流安置。李克强走进两户转岗矿工家里，看望慰问职工，了解转岗安置等情况。从矿工家出来，他被现场群众层层围住。 大家有工作没有？ 有 工作才有收入。你们在历史上给国家做过贡献，在井下挖煤是漆黑的井下燃烧了自己，照亮了社会。所以现在转产了，国家要给你们支持，让你们转岗不下岗。 李克强说，有落后的产能，没有落后的人力，人是最宝贵的资源，要盘活现有存量，加快矿区后勤服务社会化，发展壮大新产业新业态，退出落后产能，未来海阔天空。 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们从这儿退到汪洋，海阔天空了。然后我们的后勤服务变成社化服务了，还会有新的海阔天空。煤上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产业，哎，也可以转岗，可能工资拿的还更多。这就是我们退落后产能，面向的是海阔天空的新产业。 五号上午，李克强来到太钢集团林芬钢铁有限公司。根据国家去产能的部署，林钢被列为2016年山西省唯一去产能的钢铁企业。站在已经被拆除的破旧高炉厂防空地上，李克强再次强调，人不是包袱，转岗后的职工将更有活力。 总理啊，人多是历史包袱，我一定解。 但是这个人并不是包袱，你把他转到新的岗位， 是是， 他是新的财富。 对对对， 照你这就是包袱， 对对， 出去了就是财富， 是 不是？ 我们转的不错，下一次再来，我再捡一万人， 不是捡啊，是让他们发挥这个新的活力，在你这被捆住了是包袱，到新的岗位成了活力，是动力。 四号下午，李克强驱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颠簸一个小时，深入位于太行山区的长治湖关县五龙山乡城庄村考察脱贫攻坚。在贫困户程增明家中，李克强详细询问他想用医保、低保等情况。 这你用的药 啊， 这药都是保险 的，都是保险 的。李克强对当地负责人说，脱贫攻坚越往后做，工作越需做实做细，要尽力做到精准扶贫，到户到人。考察期间，李克强还来到山西华翔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民营股份制装备制造企业，特色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李克强称赞说， 这个关键是一个体制好啊， 对， 你敢让你的大工匠， 对， 他们能够超过你的总经理的收入， 对， 对吧？而且是成倍的超过， 对， 说明你这个企业是追求质量，追求卓越。你们好好学习他们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充满着中国的传统的，也是先进的工匠精神。 行， 是， 你们要在你们身上要弘扬，代代相传，高扬中国制造，从物美价廉到物美质高，在你们手中实现。 行。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会见布隆迪参议长恩迪库里约。俞正声说，近年来中部政治互信显著增强，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将秉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与布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扎实推进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 央广消息，3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河北深入塞罕坝机械林场承德市农村，就学习塞罕坝先进事迹、加强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引导党员干部提振精气神，展示新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3号到5号在湖南省调研并主持召开巡查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拓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砥砺奋进的5年系列报告会昨天在京举行第4场报告，邀请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做了题为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成就的专题报告。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要求进一步防控义务教育学生失学辍学，确保实现到2020年全国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的目标，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 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今天将在宁夏银川开幕，经过几年的发展，博览会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央广记者郭长江、徐生报道。 昨天上午，首列满载50个集装箱货物的国际货运班列从宁夏鸣笛出发，一路经过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将到达伊朗首都德黑兰。除了陆上通道之外，近年来宁夏还相继开通银川至迪拜空中航线，打通了中国与中西亚、欧洲的经贸通道。宁夏商务厅副厅长孔国华： 不仅仅是宁夏的产品，还有我们周边的产品都通过这条通道销往了中亚西亚。 宁夏通道也为民营企业走出宁夏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银川的李女士看中了中阿合作平台，将中东及欧洲产品通过银川发往全国。 原来是从北方往走，现在就可以从宁夏落地了，前景非常好。 宁夏博览局副局长张立伟介绍说，连续举办的中阿经贸论坛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 共有8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139家大型的商协会，以及4.7万多名参展商、采购商参会参展。合作的项目涉及到了科技、能源、农业、卫生、旅游等10多个领域。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这些学成归国的优秀海外人才，正在成为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特殊力量。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心为祖国澎湃，今天播出出国潮中的逆行者，采制央广记者朱敏。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很多学者出国时，杨化勇却是一位逆行者。1990年，在英国学习了5年多之后，杨化勇毅然回国。 虽然后来还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我后来想算了，不要去，就是我觉得中国还是可以做一些事。 受时任校长陆永祥的邀请，回国后的杨化勇就职于浙江大学至今。国产盾构的开创者是杨化勇响亮的名片。在洋盾构占领中国的时候，杨化勇带领团队攻克这个地老鼠。2003年，国产盾构开始正式使用，成功挤走了洋盾构。 大概国产的占了70%-80%了，国内的市场。而中国市场占了全球1半以上，现在是下一个挑战，大的挑战是把它智能化。 盾构之后，生物器官 3D 打印技术成为杨化勇的新研究领域。 以前我们是等着后面发达国家走通我们再来，我们现在来做，谁都也没有证明过一定走得通的路，因为中国成为大国了嘛，正在成强国，应该要做一些超前的。 全民全运会， 央广消息，第13届全运会结束开幕式后第9个比赛日争夺，昨天共产生了22枚金牌。浙江代表团依靠着在游泳项目的出色表现，单日收获4枚金牌。多点开花的山东队也同样有4金入账。乒乓球赛场决出男双、女双冠军，丁宁、刘诗雯仅摘铜牌，而马龙、许昕也距离金牌差了一步。谢震业继夺得男子100米冠军后，又在男子200米比赛中破全国纪录，夺下第2金。羽毛球赛场，陈龙、鲍朗被挡在8强之外，李雪芮则选择放弃征战女单的比赛。 在夺得全运会群众项目桥牌比赛的青年组冠军后，来自天津师范大学的王玉阳格外兴奋。为了参加桥牌训练，王玉阳宁愿从1本专业转到2本专业，最终修成正果。央广记者贾立良、天津台记者张月、王瑞报道。 和同场竞技的比赛对手相比，王玉阳既不算科班出身，也没接受过名师指点，他坚持打桥牌完全来自于兴趣。 觉得既然喜欢这个，为什么一定要想他能给我带来什么收益，自己开心就好。 为了学桥牌，王玉阳放弃了很多。大2那年，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从1本的理科专业转到2本的体育专业，原因就是在体育专业可以接受系统的桥牌训练。在他看来，无论所学的专业如何，只要能够专心于自己喜欢的事情，总会有收获和喜悦。当他迈上全运会冠军领奖台的时刻，这个大学4年级的女生只想用傻笑表达自己的心情。 自己捧着金牌在那傻笑， 觉得自己这么久的努力没有白费吧，不光是集训，也包括了这么多年的学习。 王宇阳带着金灿灿的全运奖牌回到老家湖南长沙，他更希望通过这枚金牌带动起自己家乡人认识桥牌、喜爱桥牌、参与桥牌的热情。 首先进了全运会，说明重视起来了。如果我的家乡能够普及的话，我也很开心。 新闻动车组，长征火箭今年将进行海上试射，环渤海今天实施首次跨省海域污染应急演习。慈善法实施一周年，全国共成立慈善信托38笔。请听报道。 近年来，许多地处赤道地区的国家对发射近赤道低倾角度卫星的需求越来越多，发射这类卫星离赤道越近，发射能力损失越小，发射成本越低，因此在靠近赤道的海上进行火箭发射成为许多航天强国争相开发的一种发射模式。航天科技集团长征公司区域市场总经理思源介绍说， 技术人员也在考虑把我们的这个差不多的这种适当的小火箭机动灵活的，然后拉到往更靠近赤道的地方来实现这种发射，满足这样的卫星的需求。 长征11号运载火箭是我国首个通用性固体运载火箭，凭借快速灵活的发射方式，目前已经斩获10几亿元的商业发射订单。据了解，我国长征火箭正在开发海上发射技术，预计明年可以承接国际订单。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渤海湾作为石油储量丰富的地区和繁忙的海上运输通道，溢油风险较大。来自两地的10多家单位将参与今天上午首次跨省海上搜救溢油应急联合演习，模拟发生船舶触碰不明物体事故，演练防止溢油扩散和海上清污作业，以及灭火和人员搜救行动。整个演习将历时3个小时，动用各类船艇10多艘，直升飞机1架，无人机1架。秦皇岛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惠金记， 进一步检验相领地事件海上搜救及溢油应急处置成员单位应急反应能力，有效应对海上突发事件。 央广记者杜震秦皇岛报道。 慈善信托是实现社会慈善事业为目的，并以全社会或者部分社会公众为受益人的信托。信托的资产比较灵活，可以是资金，也可以是有价证券或者不动产。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可以从资金安排、救助人群、救助方式等方面量身打造信托产品。截至今年9月3号，我国共成立慈善信托38笔，信托合同规模近8.6亿元，涉及扶贫、教育、留守儿童等多个慈善领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孟志强表示， 我们将继续落实慈善法和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特别是做好慈善信托的信息公开，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早日出台慈善信托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环保部透露，截至9月4号，第4批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完成对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韩冰团等省区的下沉督察任务，已约谈2914人，问责4129人。 非农数据疲弱，加上朝鲜紧张局势升级，美元指数弱势震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5号继续强势上涨，一举升破6.54关口，创下近期新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满昭旭、魏东，主播文启、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 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00。